第八十七集，我说不要再问。这时罗瑞出来了，理了理头发，小碎步跑到收银台后面，顺手就给他加了块蛋糕，还拿了两瓶酸奶，亲手递过去。 都是新鲜出炉的，拿好。 酸奶多少钱？ 不用了，送你的。 你总送我东西干什么？ 你是老客吗？ 小哥打量着他，目光深邃犀利，好像瞬间把罗瑞给看了个透彻。 不用找钱了。 小哥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罗瑞的眼睛一直跟着他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在街角。 你就这点出息。他是不是讨厌我了？是不是觉得我是变态啊？ 不知道。 你快说不是啊。 他的名字、电话、生日。 baby， 你好厉害啊。 厉害个毛啊，他来了那么多次，你连让他办个会员卡都不敢，我怎么把你调教成这样了？ 可是有了电话我也不敢打呀。 你怎么不说他脱光了你也不敢坐上去呢？你是想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他骑着白马来娶你？你还是做梦吧。 你嘴真毒，你第一天知道啊。 没事发个短信，生日送个礼物，来了多聊两句，慢慢就熟起来了。 靠，真是为你操碎了心。 罗瑞点点头，摸着一脑袋小卷毛，忍不住露出一个笑容。晚上关店之后，两人嫌冷，决定叫了外卖吃完再回家。外卖还没到呢，洛毅先到了。 你怎么来了？ 你一天都没有怎么回短信，我就猜到你在这儿。 你怎么猜到我在这儿的？ 感觉啊。你脸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你的脸肿了，会没什么？ 洛伊知道，温小辉这种脸上长个痘都能好半天的人，脸被打肿了，绝不可能没什么。 我妈打的。 为什么？ 她知道你的事儿了，她觉得那房子卖得太便宜，她不放心，自己去查了。 我去厨房看看啊。 我妈让我把房子买回来。 她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让她缓几天再去谈吧。 本来卖那个房子也是为了骗骗她，现在她都知道了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改天你陪我去把房子过户过来吧。我觉得我妈不会搬走的，她说她不要我姐的房子。 这么频繁的交易，房管局会调查的，怎么也要等两三个月才行。 啊，还有这个说法呀？ 嗯。 洛毅，我姐曾经说过关于我爸或者我妈的事儿吗？ 没有，她只常提你。 一次也没有？ 没有。 你背上的烫伤是几岁的时候弄的？ 八岁吧。怎么了？ 你怎么弄的呀？玩火？ 不小心把车点着了。我们回去吧，你吃饭了吗？ 罗瑞订了外卖。八岁，不小心把车点着了。这些事如果没人说，妈怎么可能知道？可妈说的是真的吗？洛伊真的想杀死自己的父亲，或者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？ 不一会儿外卖送来了，罗瑞刚好点多了，三个人一起吃了顿饭。只是席间温小辉出奇的沉默，洛伊也没怎么说话，各怀心事，吃得很压抑。吃完饭，洛伊要接温小辉回去。温小辉虽然现在不想和洛伊独处，可也找不到理由拒绝，只好和他回家了。晚上洗完澡，温小辉叫住了洛伊。 我想看看你背上的伤。 你今天怎么了？ 就是想看看。 温小辉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洛伊脱下衣服转过了身去。以前无论什么时候，温小辉都尽量不看也不摸这些伤疤，毕竟不是什么好的回忆，会破坏气氛。今天他主动把手贴了上去，当碰触到那狰狞的疤痕时，他有种指尖被烫到的错觉，微微抖了抖，好像曾经这具身体遭受过的灼烤传递到了他的皮肤上，那凶神恶煞的穷奇刺青也分外扎眼。如果洛伊真的在八岁时干出了那样的事，他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洛伊小时候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让一个几岁的孩子想杀死自己的父亲。 你看完了吗？ 温小辉从背后抱住了他。 肯定很疼吧？ 忘了。 你小时候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为什么会让你在车里玩火啊？ 没人管我罢了。 你是不是很恨那个人？ 温小辉鼓起勇气问出这句话后，用力抱紧了洛伊。他能感觉到洛伊的身体跟着颤了颤。 小辉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 你回答我。 是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温小辉执着地问着。这个问题他憋在肚子里太久太久了。如果不是那个人出现在洛伊的生日当天，如果不是孙颖告诉他雅雅可能是自杀的，如果不是冯月华说了那样一番话，他也许还能继续忍下去，可现在他实在是忍不下去了。从他和洛伊见面并签下合同的那天起，他其实已经不能置身事外了。洛伊掰开了温小辉的手，扭过身看着他。 这些问题你不要再问了。 温小辉刚要张嘴，洛伊点住了他的嘴唇，目光深得像无底洞，让人有坠落的恐惧。 我说不要再问。 温小辉感觉背脊窜起一股冷意，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他咽了咽口水，真的不敢再开口了。洛伊轻轻在他额上印下一吻，拿上衣服起身去浴室了。温小辉僵了半晌才缓缓捂住了胸口，心脏不正常的颤动激起了他本能的恐惧，以至于他的身体都跟着抖了起来。他产生了一个怀疑，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，那就是他和洛伊真的能一直走下去吗？洛伊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温小辉假装睡着了。洛伊上了床，钻进被窝，从背后抱住了他，宽阔的胸膛紧贴着温小辉的背，湿热的吻落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温小辉没有动，不知道为什么洛伊的贴近让他有些紧张。怪物，怪物，他反复想着冯月华形容洛伊的这个词。拥抱着他的这个温暖的怀抱，真的会属于一个怪物吗？温小慧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回家，他知道冯月华还没有消气，可他觉得这么冷战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他们是母子，又不是几岁的孩子。再说这件事情不解决，他和洛伊之间的气氛也有些低落，让他的心情很是压抑。那天下了班，他往家赶去，打算硬着头皮去请罪。还在公车上呢，他接到了伊恩的电话。 喂，伊恩叔叔。 小辉啊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家里出事了。 怎么了？是我妈妗，怎么了？ 不，月华没事， 你冷静一点，但是你家的房子着火了。 什么？着火？ 哎，这栋房子真是太不幸了，你快回来吧，月华需要你的安慰。 温小辉到站跳下了公车，打了车往家赶去。还没到家呢，他已经远远看到了他家小区方向冒出来的浓烟，在黑夜里格外显眼。 哎呦，谁家这么倒霉呀，着火了。 温小辉心情不佳，一声没吭。下了车，他跑进小区，果然看到他家的窗户被烧得发黑，火看来已经扑灭了，滚滚黑烟还在往外涌，单元楼前围满了人。温小辉拨开人群，一眼看到了易隐和冯月华，他冲了过去。